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伟哥，最近活得怎么样啊？ 开心。对啊，因为我在放假。我拍完了戏之后就一直。 你这假放了有两年了吧？ 没有两年，两个礼拜而已，两个礼拜而已。就真的、其实也没有真正没有工作，其实只有一个礼拜。对，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小工作什么的。 所以真是要放假，没见到报纸上登嘛什么2600万中国人受忧郁症的困扰啊，伟哥。 对，我倒没有这个问题。 你每天都在放假？ 那倒不是。 哎，伟哥，知不知道最近澳洲方面有点什么事儿？ 澳洲好像最近有几个难民啊，就是中国难民集体割脉自杀。 为什么啊？ 对，我就不明白，我就看见那个有这个澳洲那边咱们中国大使馆的人就说少数人居心不良， 是 这个破坏我们中国形象。 对， 但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有好多非法移民，有正常移民不算啊，有非法移民呢，一般这个澳洲的警察要抓起来的。抓起来本来呢，一般就是在没有放在这个拘留中心，这回呢要把他们放在拘留中心去。那么这些人就搞不清楚是不是要遣送他回去，因为实际上澳洲的霍华德政府之所以连续三次能连任，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就是说你非法移民，我原则上是坚决给你遣送回去，因为选民希望他们的政府这样做。那么现在这个等于强硬的澳洲政府呢，造成这些非法新的包括中国来的一些移民呢恐慌，他想我们怎么能够引起西方重视呢？我们来一个集体割脉自杀，大概十几个人集体割脉自杀，他没有死成，他让人知道了嘛，说都抢救了。 哎呀， 这个是很丢人的事情。 我最近，哎，阿宝你说说。 不要讲丢人，大家都是同胞嘛。 哎，就是他不要自杀嘛。 对， 就是我觉得这 没有非法移民已经让别人觉得是一种困扰了，说实在的。然后再又是用这种，可是实在啊，你不采取这样子的方式，没有人会理你。真的没有人会理你，就我特别能够感受，因为像现在媒体这么要求新三色报道的新闻。 什么叫新三色？ 就是新啊、三啊、色啊。 啊，是吗？哎，是什么 什么新词啊？ 新三色。 怎么讲？怎么讲？ 新三色。 啊，新是什么？ 新就是很新，就有血腥嘛。 啊，血腥 啊。三我不是很确定是一个。 脱衣服。 不是，色才是女色。 色 啊。新三色，新三色台湾非常。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台湾非常流行这个名词，因为台湾的新闻现在不是新三色没办法上。 哦。 对，你们俩真是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真的不知道。 就好像当年，比方说台湾以前当年民进党有一个立委朱高正，不是以打架出名吗？那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啊，真的就是很多事情是盖棺论定的。就当时我们觉得很丢脸，台湾的立法委员打架，然后呢 CNN 也在播啊什么，真的很丢脸。可是说实在的，当年。如果是一党独大的状况之下，所有的媒体都被一个党是，你要怎么上媒体？我就是你要怎么，你有什么议题我不理你，你提出什么意见我不理你，我就不让你上。没有人民知道说还有一个新的党在做事，所以他必须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比方说打人啊、掀桌子啊、拆麦克风啊，上了媒体啊，别人说哦对哈、哦，还有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叫朱高正。哎，那我们再来听听他诉求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一种非常手段。那你说？当然这种手段是不好看，可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出头了，真的。 哎，但是其实你说台湾，我觉得好奇怪的一个我的个人的观感啊。我去台湾之前，我在电视上感觉，我以为台湾人爱打架，因为这个政客们就算有修养的人整天在电视上就打。可是实际我真到了台湾，哎呦那个人情味啊，接触到的普通台湾人温文尔雅的，对你很亲切，说话很礼貌。哎，有的地方呢，你在电视上看这个领导层哈，团结和谐的，这家伙从来都是这个众口一声，是吧？但是呢，反而是这民间你老听见打架的，这个哎，我最近有个体会，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干这一行，我对什么新闻我也不想看。你知道干这一行啊，像神经病似的 啊， 你就整天因为你为了做节目，你就要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哎呀，到洪灾了，你又难过。明天呢，哎，又出来一个什么喜事儿，什么节日到了，哎，你又很高兴。后来我想想，我这辈子怎么过得跟个精神病似的，乱七八糟的这个情绪啊。因为你会受这些事情的影响，有些时候又恐惧了，看到一些事情就恐惧，你知道吗？你像哎，我对最近的，我在网上搜寻新闻呢，我看见最近的一些新闻照片，又给我一种恐惧感，这是个情绪。你看看，我给你们看看这些照片啊。 河北定州知道了吧？河北定州那个省油村的还是油生村，一帮农民一帮村民突然间有一天受到几十上百人呢、拿着器械大刀，还有人开枪，死了六个人嘛，说是， 哎呀， 受袭击嘛，这事儿在网上传播很大，打的一个现场，这是北京械斗，最后说是因为什么赌博的问题啊，闹起来的一个纷争，砍死人呢，你看这是警方捡的那大刀片，就这种大刀，你再看砍死人呢， 哎呀， 好家伙，这当街砍死人，你看没有？你说这你看见这？ 哎呦， 这是警方拿 尸体， 拿这个衣服盖上这个身体。 哎呦，你说这个械斗啊，这个械斗呢，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恐惧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就经历过几起，哎，就年轻的时候啊， 年轻 的 时候， 真的、就当年我们在农村插队，农村插队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农民啊，一辈子就是靠那个雨水，就上游的水下来以后啊，它有不同的渠道要接。结了以后，这个水到我们村了，就不流到你们村了。那么这样的话，每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洪水下来抢这个水的时候呢，各村之间呢就发生矛盾。那么有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在那农村正在地里干活，咱们正劳动呢，就上游的一个村呢就打电话，就打到我们村，就找我们村里的干部，说是赶快派你们村里人上来支援我们一下。为什么呢？这个水呢，本来是路过我们上游这个村，然后再路过我们这个村，然后走到我们下游那个村啊。那但是呢，这个下游这个村呢是个大村，就1000多户人家，5000-6000号人，我们村呢才100户人家，600多口人，上面呢跟我们一样都是小村，人家那个大户村的人呢，上的人多呢，就上到上游呢，把那个流给截住，因为一截呢，那个渠道就变了。明白吧？就走另外一个通道就到了下面这个村了。所以呢，他们人多呀，他们上去5-60号人呢，就愣把这个给截住了，愣截住水，就他这个你往那个上游排的那个闸口，你就拿土就给堆上了，而且不是拿什么土呢，推土机给堆上了。那么上面那个村人就打不过人家，就叫我们呢就所谓的基干民兵。 哎呦，你让我想起，就是你记得张艺谋导演拍的电影《老井》， 嗯， 是吧？ 嗯， 《老井》里边就有，因为争水啊，争一口井，两个村的人拿着铁锹、锄头就械斗啊。 对， 啊， 我们就拿着铁锹啊，铁锹，上百人聚集在那儿，而且我发现就根本什么呢？像我们插队之声啊，就跟不上谁是哪个村的，都是人，根本不知道打，你也不知道跟谁打 啊。 老百姓，你知道最后怎么地呢？我就不知道一个什么结果，后来就互相谩骂起来，谩骂起来就拿这个铁锨啊，扬这个地下的土，因为大家也不敢打呀， 你 打 并不敢真砍， 不，哎，但是扬就乱了，你都互相扬，你都不知道，等于我一个村的人在互相扬，你都不知道，扬的一塌糊涂，哎呀，当时我就知道这要今天要出人命了，哎，就很紧张， 有吗？ 啊， 出人命了？ 没有，啊，没有，后来英雄出现了， 英雄， 啊，英雄就是我。 你救了大家， 我救大家，我当时很年轻啊，当时你想，还不到20岁呢，才十八九岁，18、19岁时候呢，但是我跟这个当地人穿的唯一不一样的，我穿了个中山装的布衣裳， 像个干部， 人家以为我是县里来的下乡干部， 啊， 而且我说的不是当地的话，你明白吗？我就说，你们谁是村干部？我能说出这三个村的名字，啊，我说你们谁是一个村叫梨园头，一个叫青疙瘩。我说你们谁是这个 山西 啊？哪个村的干部出来？因为都有干部带队啊。他们干部就说：“怎么回事？”我说：“你知道今天这个是要出人命的，你们出了人命，拿你试问。”他说：“那怎么办？”他不知道我是谁啊，他以为我是个下乡干部呢。我说：“咱们到公社去说话。”当时叫公社。他说：“好。”我说：“你现在叫你们的人别扬土了，你这扬的在那个石头，你知道地下有石头啊，一飞起真的不把我头还砸了一下，就那小石头嘣打一下， 干部头上一个包子，还在劲， 别动。 好了，一说不动，我就带着他们两个走了4华里路，走到公社，然后真的后面就没再打，但没再打呢，我们村里人回来去抱怨我，说李伟，你这今天应该打起来，说对呀，你不应该拦啊。”你看这人嘛，这是想法就不一样。 哎呦，没想到伟哥你真 是伟 哥， 哎呦， 这是我很生动的经历。 哎呀，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宝刚才崇拜的对伟哥说，你人生经验 好 丰 富 啊， 要插队吗？ 没有，我就喜欢听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没法、 喜欢， 不，我们没法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就比方说像我很喜欢看莫言的小说 啊、红高粱，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都没办法想象跟经历的事情。然后像打架，我也是，我常常我喜欢听别人讲打架的事，但我自己当然不会去打了。像你刚刚讲打不起来，为什么打不起来？因为没有策略嘛。比方说两帮械斗，古惑仔你们看过吧？ 啊， 绑个袋子分别一下敌我啊。 对。 而且我前两天才在听一个台湾的，现在是名主持人了，在讲他们以前呢在学校里面打架，如果说他真的得罪了学长或者什么的，一帮三年级的人要来一年级他的教室围殴他的话，他说他只有一个策略，抓了一个人往死里打。你们都不打架，所以你们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么多人围殴你的话，你一定输，你不可能赢嘛，你又不是李连杰，也不是成龙，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你抓着一个人，比方说你就是那个人跟你有仇，你抓他往死里打，至少这件事情第一传出去的时候才是两败俱伤，虽然你也伤，但对方也至少要有一个伤，而且要很伤。 哦， 哎，这个话怎么会是我在讲？你为什么老呢？ 而且这个有一种人叫什么西门町小太妹，我看你很像啊。 我不是，我就是那种讲话大声的。 哎，台湾那西门町小太妹怎么个风采？见过吗？ 台湾西门町现在小太妹不问西门町了， 不在西门町了。 没有啊，现在西门町有了，还是有年轻人去了。 嗯。 但是现在台湾比较时髦的是，比方说像东区啊、信义计划区啊那些地方了。 啊、但是你说这个什么这种械斗啊，我就是说呀，现在这个歹徒啊，这个气焰嚣张到什么程度啊，连警察都不怕了。 对， 前一阵我在看广州俩警察十几个歹徒哗啦哗啦哗啦就往上冲，警察就一路后退，这警察拿出枪来还往上冲，警察往地下打了四枪，砰砰砰四枪还往上冲，你说 那怎么办？ 就最后来警方支援部队就来了呀。 啊、 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哎，在公共汽车上，我亲眼见过一幕，就是说有个人小 偷东西、 偷东西，结果我就看一个中年的一个工人哈，说哎你怎么偷东西呢？咔一下就把那人抓住了，结果没想到这公共汽车小偷是一伙的。哗几个流氓车上挤得很挤啊，那个警察就站我旁边，就打这个实际是个便衣警察，这工人是个便衣警察，叭叭叭就把这警察打下去，打到车底下，这警察腾出手来，我就看这个局面呢突然的逆转哈，咔一下这几个因为当时都在放抗日战争的电影，大家可能有个条件反射、一看有人拿枪，这几个小偷举手 啊， 这家跟我走，哐哐哐就一路带派出所。我一想现在真是世道变了，我一看广州这新闻，掏出枪来都不怕了，这怎么镇得住这些歹徒呢？ 所以这个就是正气压邪气啊，有个正有个像我记得文化革命以前啊、要说如果是小偷那真是人人喊打，说抓到一个小偷那就人就围上去打，有时候啊那个就是正气啊，就是很正气。现在呢一说小偷都不看啊，甚至呢拍的电视，你看我看有的电视台拍的电视，那小偷偷东西还给旁边说别说啊，他就明着去偷东西。 然后这个我要讲一个，这个是真实体验了 啊， 虽然不是我亲眼看到，但是我们剧组里面人亲眼看到。我前日不是在东莞拍戏嘛，东莞可以讲，东莞那个政府不要骂我。东莞呢其实真的是我待过这么多城市里面我让我最有危机意识的一个城市。我到现在离开东莞了，我拿起手机走在路上我都还会左右张望一下。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东莞啊，我不敢走在路上讲电话，我就算走在路上讲电话也会身边围着一堆人，好像那种缉捕特工什么，大家还像玩游戏一样说 go go go go go， 就是像保护证人一样把我送走。因为我们剧组呢被强袭的就有两起， 哎呦， 就是那种光天化日哦，下午两点钟走在路上挂在胸前，摩托车一来一把就把你抢走了。 哦， 对，而且被抢的还是个孕妇， 哎呦， 当然肚子没有大起来，但是其实我们就很害怕。男生也是，你不要看那种高头大马的男生半夜也是被抢，但我们那位男生因为来自东北相当凶悍，所以呢他就顺手抄了一块砖头把那个小偷一砸，手机掉在地上，小偷就跑走了，他就把手机捡回来，但手机就走。然后呢我们那个剧照师也是就在他们家楼下也被抢了摄影机。 哎呀， 然后我要讲的真实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有一个演员就是走在路上，一天目击两起抢案，就在路上。然后第二起呢，好像还是一个他们说感觉上是一个来自新疆的朋友啊，但我不确定了。然后呢，他说那位新疆的朋友，比方说啊，我抢了你的手机，然后呢，你是那种特别，比方也可能也是比较魁梧，你就打我，就把手机抢回去，我不甘示弱哦。我又绕了两个人来，又把你揍了一顿，把手机抢走。 啊 啊！连续剧哎， 真的， 真的。 哎呀， 真的。所以我到现在说实在，你说一个地方治安好不好，很多时候跟老百姓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像你说台湾，台湾前一阵也说治安不是很好，因为比方说有那种有钱人被绑架啦，然后也是勒赎，因为台湾有一些绑架勒赎的那有集团。那我们也常听到啊，台商啊，好像在深圳啊、广州啊、东莞啊，也有一些绑架勒赎啊的案件。 但是绑架台商，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讲，我。当我真的有身边的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才真的会意识到的确治安是出了问题。 不是今天出了问题，早就出了问题。我跟你说，就是治安这个话题谈的都烦了，解决不了，就是这么多少年来了，老百姓多少就呼吁这个社会治安怎么老解决不了，但老是说警力不足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我觉得咱就像阿宝说的一样，咱也不是什么统计学家，也不是说我也不知道全国怎么样，就以我们个人所见所闻，我所见闻的很小的一个地方，我就说这现在是盗贼风起的时代啊。我自己就给抢过两回，那不是吗？七年前七年后，对，就是不是七年前啊，这差不多了。我在广州的时候，那还是七八年前，夜里我背着那包，为什么我那个当年广州那个户口纸啊，那我跟那个派出所因为办个手续，把户口集体户口的户口纸借出来 啊， 最后没了嘛，就没了，就是放在包里。我跟你讲，就是我估计我要是就有可能给杀死，因为那个道上也没什么人。一辆摩托车，我骑着这个，我就一几十块钱挺瞅上。我在路上，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脚给人踹了个嘴啃泥，因为我在前面走， 哦，没防备， 他们是一个摩托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人就踹，伸一脚，咣一脚踹了嘴啃泥，我人趴在地下，包就没了，我本能的还去追啊，本能的还去追，追你知道什么吗？追他没跑啊， 等你， 他停下来了，砰的弹簧刀掏出来了，就等着我， 那你甭追了。 我赶快走了 啊，那 开着车就走了 啊， 这七年前了，七年后又一回嘛。 那时候你应该已经红了吧？ 哎，这七年后怎么又是同样的？ 这个咱就别说了，哎，这个给人家某些这个部门啊丢脸，人家也不太愿意让我说。 哎， 反正就是说这社会治安这个有问题，对吧？这个人人都有机会会碰到这事儿，到底怎么办？真得解决，要不然这个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呢？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熊壮如伟哥好像也是 没有没有，我倒是没有被那个的打架抢。哎，我最后一次抢我东西的时候， 最后一次好像抢很多次似的。 不是，最后一次就是离我最近的一次抢，我被骗过。但是抢呢，最后一次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哦， 那时候抢什么呢？就你刚才骑摩托车，我就想到抢军帽。 啊，真的是那个 抢军帽 呢！ 我有一天就帽子呀，戴的帽子，我戴了个绿色的帽子。实际上严格讲呢，还不是个军帽，就是买的那绿帽子洗白了。 干嘛戴绿帽子？ 不是，那时候流行戴绿帽子。 不好意思， 不仅绿帽子， 全国 都戴绿帽子。 那天呢是看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 啊， 弹钢琴啊，在大广场上看，看完回来路上呢，我正走呢，就砰，有人拍了我脑袋一下。我还不以为然，看那个自行车过去，我还想说是不是认得我啊？后来我反应过来，哦，他是抓我的帽子。 对对对对， 这是最后一次。 那个时候有一些潮流的，阿芳你还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小流氓，就文革的那个后期了哈。那个时候小流氓干什么事儿，我记得很清楚。 嗯， 在这个游泳池里，你知道吧？那就那时候真叫流氓，就是划拿刀片划女生的游泳衣，这女生也不知道，你在游泳池里会感觉不到的。然后你这一上来啊。 就走光了， 就全光了，他给你画了。还有 那他画得很准哦， 画得很准。我跟你说，有那更恶劣的见血的。 哦，那真的， 因为在游泳池里划了你不知道疼的。 你不知道疼的，上来之后呢，白白的大腿上就擦着血就下来了， 因为水压的关系，在水里面，如果你真的受伤的话，那个血真的是上岸之后才会这样跑出来的。 哎，你刚才阿宝说那个就是打群架的时候哈，我倒是这个就是长大以后很少有在打群架的故事，但是呢。人家教我一招，不是说是碰到有人打你的时候呢，往死打，不要去打，因为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就完蛋了，遇到这些人多匪徒很多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像人家真正的防御什么呢，要站在墙角上，因为你站在墙角上， 至少后面没人打你， 你侧两个面都没有人进攻你，你只有正面进攻你，那这样的话呢，你防御的范围呢就比较小。 行，伟哥， 你也是，你有经验哦。 李小龙的招啊？ 不是， 我看过李小龙写的书啊。 哦，真的。 李小龙人研究这个的，就是说在街上走，碰见要是几个人的时候，先去找墙角，要背后有靠，然后再施展截拳道。 对， 伟哥可以。 不是，这个我也是想。就是说碰到这种情况，刚才你讲那个我就想不能打啊，不能打你，因为后面一棒子，你后面千万不能背腹受敌啊，你后面一定不能有敌人， 因为他是那种已经注定会输的事态下，就是不得已，而且如果你在草地上怎么办，他就没抢啊，那就只能先往死里打，那这都是理论，当然最好是不要打架了。 对，但是当然了，咱说这治安不好，也不能说就光大陆有哈，好像这个台湾也不太好嘛。 台湾 还好， 没有至少一般老百姓白天不害怕。 对， 那个时候我真的走在路上，连白天都害怕。 现在我们光天化日之下。